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平时大家走在街上，可能都会注意到道路两旁的这个行道树啊，每棵树之间呢都是有一定的间隔的。据说呢，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这个埋在树底下的树根啊，让它们都有充分的养分可以吸收，如果过于密集的话呢，就会影响生长的。所以说呢，想要让树木成材，要给它们一定的这个空间了。这也好比我们的生活了，当我们和所谓的繁忙的日常之间的距离稍微拉开一些的话呢，我们的身心也都会得到放松的，那我们自然就更健康了，对吧？我们生活当中呢，可以标记出逗号，让我们可以在马不停蹄当中歇一歇。那这个逗号创造出来的休闲时光呢，我们可以用愉快的旅行来填充。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就要有请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了，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 丽华你好。 又来了。 啊，是的，又来了。那我觉得现在天气呢，虽然还没有变暖，不过这个春天早已经开始了，对吧？立春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春节我们已经过了，所以说春天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也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吗？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丽华有没有什么春天的计划呢？ 我想多运动一下，今年开始。对，因为咱们中国人就是春节过后才是新的一年真正的开始嘛，跟元旦没什么太大关系哈。元旦我许的一些这个新年计划， 你自己的借口吧。 没错， 先这个拖一个月再说。 对对对对对啊！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可能这个春天的时候要多运动运动。 没错， 对，可能也是春天也是一个运动的很好的季节。天气没那么冷了，而且景色也很好。 对， 有花开，对吧？漂亮， 没错。而且我今年的计划就是不是说多做室内运动，以前我不是说打乒乓球什么的吗？ 是啊。 但今年计划是做户外运动，对，多去亲近大自然什么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好这个春天吧，给自己谱写一段非常美丽的春天的故事。 没错， 想起来那首歌是不是？哇，你就会俘获很多爸爸妈妈年龄段的听众的心。 我特别喜欢这歌，对。 那是1979年的春天的故事，我们希望大家2018年的春天的故事也都非常的精彩的完美。 没错， 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个春天里可以出游的好地方，也是像丽华所许下的愿望一样啊，写下的计划一样，可以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的一个地方，对吧？这是我们先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吧，那今天要大家去的是既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也能够去尽情散步或者是登山的一个好地方。同时呢，这里还能体验到韩国固有的这个美景，还能学到韩国的一些历史知识。这里就是京畿道广州市的南汉山城。 南汉山城啊，那其实说是位于京畿道广州市啊，这广州不是广东省广州， 对对对， 字是一样的，但是这是这个京畿道的广州市。说是位于广州市，其实它是连接这个京畿道的广州市、城南市，还有这个河南市。 对 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山城吧？ 没错， 城郭。而且呢，最近，在去年年末这段时间嘛，也是上映了一部和南汉山城有关的电影，对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已经在这个网上有看过吧。这个南汉山城，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好吧，这个南汉山城呢是用这个石头建造的这个一个城廓一个城。那这个城墙总长约为12000米左右。那所以会贯穿京畿道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地区哈。那在朝鲜时期呢，是为了守护现在的首尔，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汉阳而建造的这个城山城。所以就像刚才说过的一样，最近在去年年末的时候，由李秉宪主演的这个南汉山城这个电影所讲的故事就是这个南汉山城。那是当时的这个朝鲜时期的仁祖这个王，在1636年呢是遭受到了这个清朝的这个一个清宫，所以呢王是为了这个躲避这个侵略，所以躲到这个山城里面，所以当时的这个电影的一些故事情节呢都是讲的是这段故事。 也是这个当时很有历史情节的这样的一些电影。 没错， 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呢，因为我在中国的这个豆瓣网上看到有这个电影的一些影评，觉得还是给出了很不错的评价。 没错， 所以说您可以看一看这一段历史，对吧？而且呢，如果您看完这个电影的话，可能您会想要来到这里，因为南汉山城真的是完美的 保存了 当时的这个建筑的原貌。 没错， 而且周围的自然景色，就像刚才丽华说的，很漂亮。所以也因此被载入了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当中吧。 没错没错，因为这里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历史价值的一个地方，同时这个周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美的、 嗯、 有很多这个松树啊松树林啊、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树木，对，植物和树木形成郁郁葱葱的这个树林哈、 嗯、 而且在这个城廓这个城南汉山城的最高处观看这个周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美的、 哦、 那到了春天呢，大家可以去登山散步啊，而且春天有很多游客是来到这里的，而且韩国的一些学校呢都会特意组织一些集体的野游、 啊、嗯，对对， 到这里，而且刚才说过春天适合来到南韩山城的，其实这个山城是随着季节的变化景色也有很多的一个变化的、 嗯、 四季都有应景的一些好景色、 嗯、 而且四季的游客都很多，也适合情侣啊或者是家人啊或者是刚才说的学校的一些野炊啊、 嗯、 可以到这里过来。 对，可能为什么带这个学校的学生来这里呢？ 嗯， 刚刚也提到这是一个很有历史韵味的地方、 嗯、 可以是一个很自然存在的一本教科书吧。 没错、 啊、而且呢刚提到这是山城对吧、 嗯、 啊，在这个山顶上修建的这样的一个城墙， 嗯， 所以可能是有一点点辛苦吧。 没错没错， 肯定会有一定的坡度对吧。 嗯 嗯, 嗯， 所以咱们的这个行头呢是得讲究一下的。 没错， 你要穿上高跟鞋耍帅穿个西装， 这样不行的， 这好像不太行吧。 嗯，不太符合、 嗯、 因为它最至少是个山城嘛。 对啊， 所以虽然有平地，但是有很多地方是有一个这个轻轻的斜坡的，所以说大家去南汉山城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紧束缚自己身体的一些衣服哈、 嗯、 不是说要去到一个场所就要穿和那个场所相符合的一些衣服嘛、 嗯、宽松一点的。 那对，宽松一点的，因为山城这个地面是由这个石头或者是一些、嗯、土， 对对对， 嗯，所形成的嘛，所以大家要穿一些比较适合适宜活动的一些衣服、 嗯嗯、 而且这里是没有这个入场费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入场费是多少啊等等，但是可以这访问的时间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哈、 嗯、 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为止、 嗯、 那冬天呢是关门比较早的，5点就关门了、 嗯、 所以这个入场的时间是在关门之前30分钟才可以、 嗯， 对，最、嗯、最晚是要在关门之前30分钟入场。 对，这也算是一个小的山区、嗯、对吧。 没错， 所以呢如果晚上去的话就可能比较危险了、 嗯、 所以晚上是不开放的。 嗯， 那刚刚也提到这个着装对吧。 嗯， 有的人呢就很注重这个出行， 没错， 游玩的时候的这个衣服， 嗯， 你就可以看到他就去一天两天一夜，很简单的一个旅行，他要带一个很大的这个旅行箱。 对， 大家可能这个来韩国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潮人，包括现在中国的一些潮人真的是这样的。 对， 他可能这一天都不过夜，他要拎一个箱子去、嗯、 是 啊，可能他比如说他去这个地方他穿这身， 嗯，很有讲究的。 对，丽华也讲究吗？ 我不是很讲究。 真的吗？ 对，我不是很讲究。 举个例子，你可能会带一些怎样的衣服呢？ 我一般出游的时候一般不会带很多衣服。对、 啊、 不会带很多衣服，然后、 嗯、 会带那种帽衫啊或者是牛仔裤和运动鞋、嗯、 这就够了。 对对， 一般可以穿一个星期的。 对对，贴身的衣服要常换、 哦、 但是外套这样的就不会带很多，也不是很讲究穿什么、 哦嗯、那比如说你去海滩和去山林里 啊， 你也会带同样的衣服吗？ 当然不会了，海滩和山林完全不行，不是一个类型。对， 女孩子要去海滩的话，那种长裙草帽是一定必备的。 是的，对对对，带上。但爬山不行，嗯， 男生还是挺好的。 对， 山林、海滩都是这个牛仔裤和小帽衫就够了。 对，没错、 嗯。当然了，如果您想要这个变得漂亮一些， 嗯，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你去旅行留下的是什么呀？就是回忆嘛， 对， 回忆就是照片嘛， 没错， 可能都会去拍照片，对吧？ 嗯， 所以你就这个多带点漂亮的衣服也无所谓， 没错， 只要不耽误您这个旅行的舒适度，那就可以了。 对，那我们的朴主播呢，在旅行的时候非常这个讲究着装吗？去哪里会按照？ 嗯，我其实可能和大部分的男同志们是一样的。 两件， 而且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可能会在当地买。 哦，哎，我也是。 我可能连这个贴身的衣服我也不会带。 哦。 然后我就去买比较便宜的，然后穿完了我就 扔掉。 扔了，这是一个浪费的一个举动啊！不提倡大家做， 嗯、 但是呢，如果说应急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这样做。 嗯。 比如说你起晚了，根本来不及收拾行李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做。 嗯。 不过还是以舒适度为主， 没错， 我觉得运动鞋是必备的。 嗯， 出去旅行穿高跟鞋这样 啊，女生很多女生都是出去旅行都是穿高跟鞋的， 千万千万不要这样，没有人觉得你很漂亮，可能你自己会觉得。 但是我们大家看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哎呀，你好累呀， 嗯， 啊，对吧？嗯，所以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对， 对吧？嗯，但不管怎么样呢，您来到南汉山城的话，就一定得穿上运动服和运动鞋了，这也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的， 嗯， 对吧？ 没错，那就是到了南汉山城的之后呢，刚才也说过这个着装嘛，大家可以到这里之后拿着这个地图去查看这个南汉山城当中适合自己去登山或者是散步的一个路径哈。 是的， 刚才也说过整体的这个山城总长为12千米左右， 嗯嗯， 是非常非常长的， 远 的，非常非常远的，所以大家要事先定好我要在哪里哪个这个路径去走， 啊，分不同的这个路径，嗯， 没错没错，这个山城的这个城廓这个里外都有这个环城的路径，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挑好适合自己的路径去走，因为有的路径是比较陡的， 嗯， 有的是比较坡，是比较平的， 嗯， 所以大家去可以去选择一下。那我们的朴主播是喜欢比较陡的比较有挑战性的路径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些？ 我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个陡峭一点， 有点挑战性的 啊。如果说这个平稳的话也可以，最好是那种平一会儿抖一会儿， 哦，对对对对对， 一会儿抖一会儿， 是， 这可能会这个也休息一下， 嗯， 对吧， 还有趣一点 啊。丽华平时会去爬山吗？ 我以前会，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都比较喜欢去爬山，所以偶尔会拉着我去，但现在好久没去爬山了，所以 也可以去南汉山城去爬一爬， 嗯， 对吧，啊， 对。 不过说这个散步的话呢，嗯，你喜欢散步的话，比如说像这个丽华一样的话，不太喜欢挑战陡峭的路径的话，那就选一个平稳一点的，对吧， 嗯， 如果你喜欢登山的话呢，那就因为这里虽然叫登山的这个 course 路线， 嗯， 但是呢也不一定是特别的陡峭的， 嗯， 所以呢也可以选择去挑战一下。 没错没错，而且这里的路径呢，我刚才说了有很多嘛，嗯，大家要事先选一个哈。 对， 我们在走这个路径的时候和我们爬其他的山不同的一点，嗯，就是说在这个路径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文化遗产的， 哦，就是你得睁大眼睛，不是一个劲儿的往上爬， 对对对，嗯，而且这里最有人气的这个路径就是这个环城一路径， 嗯， 对，大概需要所需8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去走这个路径哈， 嗯， 那也可以去这个南汉山城的北门和这个西门， 嗯， 还可以去当时实际上去指挥作战过的一个地方，是位于南汉山城最高处的这个守御将台， 嗯， 去看一下， 嗯， 那特别是这个从守御将台向下这个俯瞰的这个美景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哦，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路线记好了，一号路线， 嗯，对对对，而且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呢，在如果你站在这个守御将台的欧化，会看到京畿道整体的京畿道和首尔， 嗯， 还可以，甚至还可以去可以看到仁川市，嗯， 哦，所以可以来到这上面去一览众山小， 没错， 对吧？一定得爬到山顶。爬山的话， 嗯， 你要半山腰要接下来，真是太遗憾了。 没错， 我有次去这个济州岛的汉拿山，选择了一个路径，它是比较短的路径， 嗯， 但是它非常遗憾，就是它不能到山顶 啊。那你是事先知道这个结果？ 知道， 哦， 因为本来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而且我们起的又很晚，所以只能去这个，很遗憾，因为你可以遥看到那个白鹿潭的那个峰， 对， 啊，但是你就是过不去 啊。那你事先知道还是挺好的，如果没有人，有的人是事先不知道，结果费了好半天的劲， 可能真的， 嗯，很失望， 所谓的老百姓说的话肠子都悔青了， 对对对， 嗯，好了，那刚除了我们刚介绍这个地方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值得看的吗？ 没错，这个南汉山城的东西南北共有四大城门， 嗯， 还有这个门楼的一个专门门楼的一个节奏， 哦， 叫做门楼的一个节奏哈，这里是用来眺望城远处的， 嗯， 还有16个秘密的出入口， 嗯， 当时为了作战，对，秘密的出入口，那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官衙和这个行宫这个构造， 哦， 对， 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这个王林。